么走，该向左向右，就像个孩子一样害怕不知所措，只能在这个角落静静地让你走过，就连伸手都不敢去做。我要的梦和我爱你之中，好多的选择左右着遗憾和心动，堆积在深呼吸缝，谁有勇气不懦弱？该怎么沉默，该怎么嘶吼，才能让一切好受？我不是英雄，才决定爱以后，我的心只被一个人左右。坚持的理由，但其实爱情怎么生动的封闭天空？该怎么沉默，该怎么嘶吼，才能让一切好受？我不是英雄，才决定爱以后，我的心只被一个人左右。 我不是英雄，才可以